现实收拾碗筷去厨房，藤田青也跟过去帮忙，两人相敬如宾，连送个帕子都会说一声谢谢。藤田美枝躺在沙发上休息，摆弄着鲁班锁，楼下忽然两声枪响，藤田美枝吓得一颤，手里的鲁班锁差点砸到脸上。藤田青也匆忙出去，站到何峰身旁，往外头看过去，只听他淡定地说， 跑远了，特工总队的人应该是在抓抗日分子。 你们不要站在窗户口，危险。青野哥哥，快打电话让人来保护我们。 何峰坐到沙发上，随手拿起一颗橘子在手里把玩。谢池从厨房出来，美芝说的对，不仅各方面地下党活动猖獗，青帮也不安分，你们几个以后出门还是小心点，去打个电话吧，至少让山下来接你们。 好。 藤田青也去打了个简短的电话，在等山下来的时间里，四个人尴尬地坐在客厅无话可说。要不要吃点水果？ 不要，再吃我的胃就要爆掉了。 藤田美枝拉长了音调，她倒在何峰腿上无聊地问， 婉芝姐姐，你平时都做什么？ 做衣服，偶尔看看书，画点画。 啊，你会画画？ 婉芝可是个国画大师。 不是什么大师，三流画工。 那张画是你画的吗？ 是我一个朋友画的。藤田美枝侧个身枕着何峰的腿，正面看着谢池。 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啊？ 男的，像哥哥一样的朋友。 你们关系和好了？ 嗯。 哦，哥哥要吃醋啦。 美枝，别乱说话。 何峰抬一下腿，颠得藤田美枝差点掉下来，他往里躺躺，抱住他的膝盖。 他也在上海吗？ 他死了。 死了？怎么死的？ 在南京死的。 八成是被我们的人杀了。 何峰漫不经心地说，藤田青也不想谈及南京发生的事儿。 不说这个了。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美芝还不知道吧？咱们的军队在南京做了什么？ 何峰勾了捋藤田美芝的头发，往上轻提。藤田美芝平躺过来，看着何峰的下巴。 做了什么？ 龙二。 烧杀淫掠，血流成河。从100多的老人到没成型的婴儿。 没成型的婴儿？ 刺刀划开孕妇肚子，往里一插，不就挑出来了？ 咦，好恐怖。 楼二，别说了。 何峰仍旧不理会他，盯着藤田美智的双眸笑着说， 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也很惨的，不仅被轮奸，还要被虐杀，往下体里面塞瓶子，塞球棒。 龙儿。 藤田青也站了起来。何峰看藤田美枝吓愣的模样，摊开右臂搭在沙发上， 不说了。 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，我们的军人怎么会这样？是真的吗？ 嗯，你问你哥呀，他去过南京，他应该很清楚。 是真的吗？ 美芝看向哥哥。藤田青也垂下脸，那是不可掩盖的滔天罪行，是日本的耻辱。面对什么都不懂的妹妹，他不知如何做的。谢池一直沉默着，那些事情不该用回忆去形容，血泪早已融进骨子里，一生难忘。楼下有车停下，藤田青也抓到根救命稻草般快步到窗口看了一眼。 山下到了， 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 何峰轻松拆开鲁班锁丢到一旁，提着藤田美枝起来。藤田美枝顺势抱住他的胳膊。 我好害怕。 怕什么呀？ 你说的那些。 要不要我找照片给你看 啊？不要，我才不要看。 藤田美枝小鸟依人的紧跟他旁，何峰推远他的头，对谢晨说， 多谢款待了，再见。 慢走。藤田青野走到门口，忽然对他们二人说， 你们先下去，我说几句话就下来。 快点儿。 何峰手插着口袋走了。等他们下楼，藤田青野对谢池说， 对不起，让你想起不高兴的事情。 都过去了。 你真的不介意了？ 介意啊。藤田青野面有愧色，他低下脸来，谢池拉起他的袖子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个好人。不要再想了，我既然和你在一起，就已经放下了过去的事了。你这样反倒让我不高兴了。 好，不想了。